伯父，咱们家这个房子够大的。 嗯，是，房子是不小， 这个旧了点，是不该准备点木料修理修理啊？ 哦，是啊，是应该准备点木料啊，可是木料不好买啊。 啊，伯父，我单位有一个人呢，他们家有木料。 哎呦，那木料太好了，全是红松啊，那木料那最细的呀。 说着话，他把那饭碗端起来了，也有碗口这么粗。老头一看那饭碗空了， 哦，你瞧瞧，你瞧，光顾说话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盛饭。 岳母心疼姑爷，盛了满满的一碗。小伙子蹲那是闷头就吃，老头还惦记那木料的事儿呢。我说你等会儿再吃，你说你们单位那人那木料卖不卖啊？啊？什么料？木料啊，卖不卖啊？啊，您说那木料啊，它是这么回事儿，它当初没饭吃的时候想卖，现在有饭吃它就不卖了。 您刚刚听到的这是施圣杰说的小笑话，聪明姑爷。俗话说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相会到一起的除了夫妻，当然也少不了公婆了。可俗话又说了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和婆婆拌嘴闹别扭的时候，你就当作是另一种爱的表现吧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下边欣赏一首无印良品演唱的《身边》，稍微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，看你看的画面，过你过的时间，天也晴了，花也开了，微风也沉醉，虽然你不说话，却也早已万语千言。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，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。不管心多疲倦，梦想还有多远，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。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有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见昨夜梦想不实现。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把身体好好锻炼，好让你觉得安全，让你记得我的优点。无论任何时间，对我非常想念，非常想念。的时间，天也晴了，花也开了，微风也沉醉，虽然你不说话，却也早已万语千言。分分秒秒显得青春又珍贵，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。不管心多疲倦，梦想还有多远，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。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有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。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把排气好好演练，陪你母亲打八圈，为你写下音乐诗篇，感觉就像触电，才会对我想念，非常想念。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有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。